情可以就此结束，别留下我在黑暗中抓住我冰冷的手，回到天空。如果天堂也是那么悲伤，和世界一样，我渴望化作一粒尘土，随风飘荡。如果明天不曾难以捕捉想你的笑容，我也许永远在你身旁，和你一起埋葬。如果昨天不是那么虚幻，像梦一样，有几次是此刻也不会如此迷茫。

装笑容，以为你在左右。你没说错，感情没有对与错，伸出你的面孔，再去漩涡。 不管不顾，不问不说也。

crush, hate to admit, but I got that's smiling at me in the land. She's giving you now. I wanna taste her lips, yeah, 'cause they taste like you. I wanna drown myself in a bottle of her perfume. I want her long blonde hair. I want her magic touch. Yeah, 'cause maybe then you'd want me just as much.

说，今年的流星完了，可能重要的事啊是时候， 风刀太短，怎刮得掉？

Italy, where I will paint the small hotel. Together.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情绪

里喃喃低唱，走过人潮汹涌，忽然止步，怎么热烈是一步，倦怠一步，回望阑珊处，从前轻狂绕过时光。 会卷走惆怅的思绪，假如时光可以蔓延下去，来者不喜，我愿意枕着幻想长睡不起。 方的风吹过我头上的屋顶，明天的叶子会卷走惆怅的思绪， 惆怅的思绪。 假如时光可以蔓延下去，来者不拒，我愿意枕着幻想长睡不起。 是被拉长的倒影，回头便是一地熟悉的回忆，匆匆走过来不及的过去，不但有我还有你。 我们要承认这早也长大了，承认把爱变得世俗了，承认匆匆的都已经匆匆的， 需要一场瓢泼的雨来冲洗这旧日的不幸，鸟儿都飞到放眼下的心潮，淋湿的身影要归去哪里？昨日清醒着为何今日要感伤，让烦恼都随雨流进下水道，只是我不能抑制自己的感伤，那就让我随波逐流去放荡。天空很远，夕阳是那条小路，是你回家的方向，那个黄昏有最温馨的晚餐和慈祥的脸庞，月亮如水在流星星下的路口，那是迫不及待寻找已久的温柔，那个有理想的青年是多么轻松和自由，对留下的脚印回头挥挥手。水道， 己的感伤，那就让我随波逐流去放荡。天空很远，夕阳很近，顺着那条小路是你回家的方向。那个黄昏有最温馨的晚餐和慈祥的脸庞，是迫不及待寻找依旧的温柔。那个有理想的青年是多么轻松和自由，对留下的脚印回头和回首。多么轻松和自由，对留下的脚印回头。 技术的品质保证， 一二五八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。 董酒一二五八，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，130位草本配方，